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99集。神牌，那是一个时代。这是什么诡异热搜，还能把妍希综艺首秀给挤下去？妍希是娱乐圈的半边江山，又是娱乐圈中特别神秘的歌手。一个从来不参加综艺的超级流量忽然参加真人秀，这种喷井式的爆发可想而知带来的流量有多大。虽然距离节目过去了两个小时，那也不是其他什么热度能够随意碾压的。经纪人翻了翻，抬眸道， 这是谁买的热搜啊？ 他先点进去最后一个热搜，搜出来的是4年前的冬季赛。经纪人翻了翻，底下还有一个帖子的链接，一翻，说的是神牌。 神牌？ 经纪人随手看了看，同时问身边的工作人员， 这热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 经纪人也喜欢打游戏，他电脑上存档了各种主机小游戏，九州游这种风靡全球的火爆端游他自然也是玩的，不然当时也不会问秦冉电脑的事情。他眯眼扫了扫，点开评论最多的那条微博，看到热门第一的评论一愣， 新粉们集合，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不知道我们创造神牌的不是一个团队，而是一个人。 OST 的三大神牌不是一个团队创造的？众所周知，其他国家的神牌都是由专门的团队为王牌战队打造的。创造神牌的人不仅要根据历史或者神话传说有迹可循的改造技能，还要有在游戏页面构造卡牌形象跟动作技能的红链接，每一个步骤都极为烧钱。特别是技能的设计跟衔接，不是有钱就能做好的，还需要电脑方面的知识。国内的战队大部分都是草根战队，没有哪个老板会砸下一堆钱只为了创造几张神牌，除非是真的对这款游戏有信仰有热血。这也是当初杨飞带着三张神牌走到国际冬季赛赛场，一夜在电竞圈爆火的原因。那场比赛，无数人在看到 OST 战队除杨飞外卡牌全都阵亡，队友、教练、粉丝、观众全都放弃。他拿出女娲牌复活易记名，全场尖叫。不破楼兰终不还。国内赛区第一次打上国际赛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神牌，第一次拿到奖杯，国内战队还未凋亡。所有粉丝回忆起那一战，满腔感慨无法言说。此时看到4年前的冬季赛，所有粉丝跟九州游玩家们想到的大概只有一句话， S4 冬季赛杨飞神牌。能点进这个热搜的人最少都是九州游的玩家们，他们或许不知道4年前老粉们的激动的心情，却知道 OST 那是一个时代，神牌创造了一个时代。所有人都认为给国内战队打开了新时代的人是云光财团的团队，今天才知道原来竟然是 OST 初代战队的一个成员。经纪人看着这些老玩家们重新回归的消息，瞳孔也不由缩了缩，他指尖也略显颤抖地点开微博链接论坛上的帖子。 OST 的初代粉谁还记得第一代成员？他一个个往下看了很久，这么大年纪的一个人了，也忍不住心潮澎湃。难怪能把妍希的热门微博挤下来。九州游全国每天在线人数过千万，现在上热搜的又是自带流量的杨飞跟神牌创始人，超过妍希不意外。 经纪人现在关心那个神牌创始人是谁，此时也回想起前面两条热搜，他返回又重新点开，循着热搜直接点进去了一个叫 QR 的微博，只有一个关注，1000万粉丝，零微博。这就是神牌创始人吗？经纪人一愣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这种微博网友也能找到？他看着这微博一段时间，诡异地觉得 QR 这两个字有点眼熟 啊，看到那个微博号了。 经纪人把手机还给工作人员，忍不住感叹， 哎，今晚九州游的玩家们要炸了，肯定能看到不少老玩家们重新上线。 工作人员没有接手机，经纪人微微眯了眼， 拿着，我自己有手机。 他现在心情有些激动，准备回去登上去自己的老号看看，顺便再看看4年前冬季赛的视频。 不是， 工作人员摇摇头，他看向经纪人，平静地开口道， 我不是让你看热搜，我是想让你看看工作室微博的私信跟评论内容。 与此同时，云锦小区，秦修晨把秦玲送回去，大厅里面，秦管家跟秦汉秋看完了直播，也没有关电视，而是坐在茶几边唠嗑。这两个是真老年人，知道九州游，但却不知道至尊二十星，甚至因为没有年轻人在，两个老年人还关了弹幕，因为不习惯有弹幕的方式。 冉冉打字速度好像很快啊。 秦管家一双浑浊的眼睛微微眯着，回想了秦冉第一关拿出墙上代码纸输代码的样子。不过综艺节目是不会拍代码上是什么的，秦管家没有多想。秦汉秋侧着脸，眸色与以往没有什么两样。 冉冉也喜欢玩游戏，打游戏的时候速度更快。 我也知道妍希那个年轻人。 秦管家点点头，秦冉打游戏的时候速度确实快，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跟秦汉秋聊天。 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歌手，跟六爷齐头并进。 因为秦冉跟秦玲，最近秦管家对秦汉秋远远没有之前那般严苛了。秦汉秋又拿起了一粒瓜子，他手指很长，但有些泛黄粗糙，跟秦管家说起了当年。 哎，想当初也有星探想要挖掘我拍电影。 两人正说着，秦玲跟秦修晨就开门进来。秦管家立马站起来，帮秦玲收起了围巾，这才看向秦修晨。秦修晨拍拍秦玲的脑袋，才淡声笑道， 回去洗澡睡觉，明天继续跟你阿海叔叔学新内容。 秦玲嗯了一声，又忽然想起了什么。 明天姐姐过来。 冉冉。 秦汉秋放下嗑瓜子的手，神色略显激动。 哟，什么时候在这吃饭吗？ 就来给我送个东西，问几句话就走，不吃饭。 秦玲回答。听到这个，秦汉秋眼神暗了暗，然后哦了一声，继续坐回沙发。秦玲拿着手机回房间洗澡睡觉，秦修晨跟秦汉秋打了个招呼，同秦管家一起下楼。秦管家走得慢，脸上沟壑细纹明显，伸手按了电梯，抬头道， 你跟小少爷提了？ 秦修晨面色如常，他戴上口罩嗯了一声，看这样子秦玲也没有半点抵触。秦管家脸上有了些许笑意，电梯门开了，他跟在秦修晨身后进去，眸色微沉。 四爷已经有怀疑了，我怕瞒不了多久。 最近阿海频繁出入云锦小区，秦四爷怀疑再正常不过。秦四爷一旦知道，肯定会针对秦玲。 秦修成的车没有停在地下室，停在了小区路边，从一楼出去。刚下电梯，兜里的手机就响了一声，是经纪人。晚上经纪人跟工作室的人在加班，这一点秦修成是知道的。出了什么问题吗？秦修成按了接通键，手机搁在耳边。经纪人的声音似乎有些平静。 秦影帝，你看微博私信评论内容了吗？ 秦修成打开驾驶座，开了免提，坐好，又把手机放到车前。 没。 啊。你先看，一分钟后啊，我打电话给你。 经纪人挂断了电话，应该是什么重要的事，不然经纪人不会这个时候让他去看微博的。秦修成拧了一下钥匙，熄了火，手撑着方向盘拿起了手机，随手翻到了微博。他已经开了免打扰，但点开微博首页还是卡了一瞬，手机的荧光映得他的眉眼清冷又淡漠。直接点开评论，新增评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。 秦野弟，杨神在线沉默，只能问你了， QR 这个号真是你侄女的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